你到底要不要我接电话啦？你要我接电话你就说嘛，你拿着电话不说话，我怎么知道你要我接电话还是不要我接电话呀？总不至于你要我接电话我偏不接，你不要我接电话我偏要接吧？大家要讲道理嘛。